那么接下来是英享时光英国十天深度游，市场价每人15,999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每人15,299元。第五条线路，冬季恋歌北欧四国十日游，市场价每人9,999元，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9,599元。最后一条线路，舞动的精灵瑞典芬兰七日游，市场价每人12,999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每人12,399元。好了，话不多说，赶快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特价旅行，参与抢购吧，加油了朋友。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974乐趣特价游在等你。这里是为您提供少花钱高品质又不乏时尚的旅行节目974乐趣特价游。大家晚上好啊，我是高磊。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游轮趣玩板块，两条线路，同一艘游轮，供您参考。我们呢会从天津登船，经过福冈、长崎，海上5晚6天的航行之后返回天津港，明年6月4号出发，乐趣价低至每人3,999元。那么明年6月9号出发，我们的乐趣价会低至哇，每人2,999元。哇，6月份真的是出游的好时节，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啊！分别是6月4号每人3,999元，6月9号出发，我们的乐趣价每人2,999元。其实说到这艘船呢，并不是一艘简单意义上的新船，它已经是超越了人类的想象力。这是一座让你入海和上天的海上国际大都市，在这儿，童年的怀旧和明日的科技相逢，前一刻还在感叹眼前的一幕，顷刻已经进入下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海洋量子号，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量子船系的第一艘邮轮，将永远改变你对于邮轮巡游的视野，带给你全新的海上体验。您会在豪华巨轮上轻松愉快地发现人生的喜悦，为您精心安排的节目更让您不虚此行。盛大的宴会将在海上举行，从早晨到午夜连续不断供应的各式美味大餐，让您尽享口福。船上除了酒烟要自行购买，其他的食物大菜自助餐以及正餐时的大部分非酒精饮料都是免费提供的，所以如果您是一个美食爱好者，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我们的游轮趣玩板块和乐趣闪购不太一样啊，您呢可以随时搜索FM974 乐趣旅行，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找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啊，只要还有剩余的仓位，您都可以随时下单，随时购买。好了，各位朋友，那今晚的974乐趣特价游，高磊要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可别忘了，每周一、三、四、五凌晨的1点，我们都会带着少花钱、高品质、很时尚的旅行线路，和您在北京音乐广播不见不散。那么另外呢，节目播出的这4天啊，每天下午的1点，我们的乐趣闪购通道还会限时开启，错过了午夜下单没关系，那么这次您可得上好了闹钟。好了，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时候站在熟悉的路口，仿佛一切都已经看透，也许太多温柔只会让我更难受，不知如何让你接受。跟着心里的节奏，摆开一切再从头，让我一生一次一个人走，面对自己的伤口，人生如酒千般滋味，今夜让我喝个够，一个在熟悉的路口，仿佛一切都已经看透，也许太多温柔只会让我更难受，不知如何让你接受。 是苏芮的经典老歌《一样的月光》，情感的宣泄犹如狂风暴雨一般酣畅淋漓。耳边我们听到的清新的小情歌是周华健带来的《爱相随》。我是云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千年阙歌，我们星期三的凌晨一点半再会。 别想你，忍不住我提醒自己，伤了心，有些事也要过去，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别回头，请你去，愿意尽。很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再。为了人们改变，赢了梦寐以求的人。